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左手，左手代表着方向，它不会向困难低头。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右手代。